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9，北京晴，28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将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7次会议和阿斯塔纳专项世博会开幕式。 李克强出席第19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和中欧工商峰会并发表演讲。 俞正声会见匈牙利国会主席。 张高丽出席深入推进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系列报道一带一路合作共赢播出，咖啡香飘古山城。 2016年央企新增混改项目数同比增长45.6%，混改速度明显加快。 人社部表示，争取在今年9月前在线备案人员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全部实现直接结算。 今年高考期间，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适宜，无大范围的高温天气。 日本众院通过天皇退位特例法案。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7号到10号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7次会议和阿斯塔纳专项世博会开幕式。 央广记者冯月邢斯加布鲁塞尔报道。当地时间6月2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欧洲理事会总部同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共同主持第19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李克强表示，中方重视中欧关系，支持欧盟国家走自主选择的一体化道路，乐见一个团结稳定开放繁荣的欧洲。在当前国际形势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希望通过此次会晤发出中欧关系保持稳定并且持续巩固的积极信号。 我们共同认为，要继续推进全球化向着包容普惠公正的方向发展。全球化是潮流，存在的问题是应对的问题，我们不忽视，我们采取更加有效的方法，使全球化的进程能够让更多的人受益。我们也都主张要维护自由贸易。 李克强指出，双方应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双向开放，推进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航空、信息和网络安全等领域合作，拓展中小企业、金融、海洋、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办好今年中国欧盟蓝色年，持续扩大人文交流，以明年中国欧盟旅游年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便利化措施。中方愿同欧方携手推动20国集团汉堡峰会，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与经济合作，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做出新贡献，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推动落实好巴黎协定，共同努力为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做出贡献，加强反恐防务安全合作。李克强强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15条是日落条款，各方都应切实履约。 我们也强调了，中方关注的都要履行世贸组织的规则，欧盟应当履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议定书第15条的规定，这样呢，使大家向社会向市场都发出我们尊重多边规则、尊重国际规则的信号。欧盟表示呢，他们正在就此修订法律，这个法律是符合 WTO 的规则，是非歧视性的。 图斯克和容克表示，欧方高度重视欧中加强经贸关系，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愿继续深化互联互通合作， 进一步扩大双向投资。会晤后，双方领导人共同见证了十余项合作文件的签署，并为中欧蓝色年和中欧旅游年标识揭牌。 当地时间6月2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埃格蒙宫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共同出席中欧工商峰会并发表演讲。央广记者冯月、邢思佳、布鲁塞尔报道。 李克强在演讲中表示， 我们现在的确是在布鲁塞尔这样一个欧洲的十字路口开会。容克主席刚才在他的演讲当中最后一句话说是世界正充满着不确定性。我想回应容克主席这句话，中欧关系正以它的稳定性在回应世界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 李克强表示，中方愿同欧方加快商谈高水平的投资协定，尽早启动自贸区联合可行性研究，提高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促进双边贸易平衡发展，营造更开放、更公平、更规范的投资环境，形成双向开放、平等开放、互利双赢的格局，并在解决全球产能过剩问题、应对气候变化、共同挑战等方面分享经验，加强合作。 中国在开放，开放的步伐是一步一步的，因为这个国家太大，我们的营商环境在改善，改善的进程也是逐步的。如果每年我们能够持续的提升5个百分点以上的营商环境水平的话，那大家可以想象中国给国际上的投资带来的是怎样的机遇，因为我们有13亿人的市场。中国的确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正因为看到这些问题，我们在不断的改善，但也希望企业家们能看到中国仍然是外商投资的一块热土。我希望中国对你们能够有磁力的作用。 李克强说，当前的迫切任务是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原则，体现多边性、包容性、非歧视性，重振贸易和投资两大引擎。最后他发出倡议， 我想这里想和欧盟一起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就是世界和平合作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因为企业家需要有一个市场预期，你们应当相信人类有智慧来实现持久的和平，来解决热点问题，来反对恐怖主义，为营商创造安全的环境。中欧的未来是灿烂和光明的。 工商峰会后，李克强总理在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的陪同下，与参加中欧中小企业合作对接会的代表互动交流。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昨天在北京会见了匈牙利国会主席克维尔。俞正声说，上个月习近平主席同欧尔班总理共同决定将中匈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双方要以此为契机，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增进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共建一带一路，促进16+1合作取得更大发展。俞正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匈牙利国会继续开展交往与合作，为两国关系健康平稳发展贡献力量。克维尔表示，匈方珍视与中国的友谊，愿深化双边各领域合作，推进欧盟及中东欧国家同中国的合作。匈牙利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央广记者李林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昨天出席深入推进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并讲话。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开展动员部署，持续传导责任压力，推动工作落地见效。张高丽表示，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强军目标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各级党委、政府和部队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坚决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重大战略决策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共同努力把这项重大政治任务完成好。 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确保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大战略决策在全国全军落地生根。要坚定改革强军的正确方向，促进国防和军队改革向纵深推进。要增强从严治党的历史担当，纯洁部队风气，铲除滋生腐败土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出席并讲话。 砥砺奋进的五年，筑村纪实。 请听余山村里的年轻人，采自央广记者白杰哥。 外出打工曾经是绝大部分余山村青年的出路。在广东创业的余山村村民张化林回忆说， 那时候就是在家里的话，连温饱都解决不了，没办法才出来的，路也不通，消息也不通，完全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一个地方。 如今返乡青年周波想摆脱上一代人的困境， 这个我们很雄心。 他参与产业扶贫项目，学习养蜂技术，交15000多元学费，包吃包住学习3-4个月。学习期间，养蜂产蜜的收益归学员。学成之后，如果能带动村里的其他人发展养蜂产业，可以返还10000元学费。周波的未婚妻张静就采来山里野生的山胡椒，加上生姜、大蒜、辣椒和菜籽油，做成调味酱，在朋友圈里售卖，每瓶50元，两瓶包邮。不过因为交通不方便，需要到乡里去寄。驻村干部带着张静跟县里的邮政公司谈成了合作，通过邮政的电商平台卖山里的特产，邮费从12元降到5元。县里最早开始推广电商的驻村干部也来余山村传授经验。 您能变成甜的 鸡蛋呗？ 鸡蛋、 土豆、 那你说怎么样变成甜呢？土豆是带泥巴的土豆。 我16岁就出门了的，已经有12年差不多。 村里的年轻人们借着机会聚在一起。28岁的田方胜打工12年之后，回来帮着家里办起了茶叶加工厂。又准备去恩施州培训3年，回来当村医。跟他同龄的陈诗军家里建了新房，5-6间空房够开个农家乐。 所以想，假如说我们这个村真的旅游业能起来的话，你们回家会开一下农家乐，或者是去吃住啊，一体化的这种。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一带一路，合作共赢。 地处内陆的重庆市，不沿边不靠海，不产一粒咖啡豆。然而搭上一带一路的顺风车，全国最大的咖啡交易中心落户于此。咖啡的浓香正从这座中国山城飘满新丝路。请听央广记者王凯的报道。 地处西南内陆的重庆并不出产咖啡豆，然而自2016年6月重庆咖啡交易中心成立以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累计实现咖啡现货交易额52.68亿元人民币，成为国内最大的咖啡电子交易平台和全球重要的咖啡集散地。重庆靠什么撬动全球咖啡交易市场呢？咖啡交易中心管理方、重庆能源投资集团董事长冯月。 裕兴欧国际班列从重庆直达德国杜伊斯堡，全程11000公里，仅需要13天，并江海联运节约30天，比空运便宜4/5。因此，咖啡交易中心在重庆建设和投入运营，可以借助重庆的独特优势，将云南和东南亚、南亚等亚洲主要咖啡产区和欧洲消费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 埃塞俄比亚是全世界主要的咖啡产地之一，著名的阿拉比卡咖啡豆就从这里销往全球。埃塞俄比亚驻重庆总领事科布德·阿贝拉·艾杜说，重庆咖啡交易中心的建立为中国与世界咖啡主产区的咖啡贸易和流通创造了黄金通道。加入重庆咖啡交易平台对我们来说是把埃塞俄比亚咖啡带到中国来的很好的机会。在中国，咖啡消费量在快速的发展，作为咖啡出口国，通过交易中心的平台将埃塞俄比亚咖啡销往中国，比以前更加顺畅，对双方都是双赢的局面。 目前中国的咖啡需求正在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一个潜力巨大的咖啡消费市场正在新思路上崭露头角，而搭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顺风车，重庆咖啡交易中心正在让小小的咖啡豆散发出独特的浓香，从这里飘向世界。 来自国务院国资委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央企业新增混改项目数同比增长45.6%，混改速度明显加快，国企改革进展积极。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国企改革顶层设计基本完成以来，改革不断深化，其中混合所有制改革备受关注。来自国务院国资委的数据显示，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出台后，改革速度明显加快。国资委副秘书长彭华岗介绍， 2016年新增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数同比增长45.6%，到今年的3月底，这个省级国资委监管的各级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数量比2016年底又增长了3%。 根据指导意见有关精神，未来中央企业将主要分为3类，即实体产业集团、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去年以来，成通集团、中国国新2家进行运营公司试点，中粮集团、神华集团、宝武集团等8家进行投资公司试点。彭华岗介绍，目前试点已经积累了经验，效果逐渐显现。 试点企业呢，应该说还是激发了企业的内在活力。我们统计了一下，10家试点企业2016年的实现利润总额是2450亿，比上年增加了765亿元，同比增加了45%，远远超过了中央企业这个平均水平。 截至5月份，除西藏外，全国各省份均已正式接入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人社部表示，争取在今年9月前在线备案人员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全部实现直接结算。央广记者何源报道。 去年年底，人社部启动了基本医保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的工作，覆盖人群从异地安置的退休人员开始逐渐扩大。对百姓来说，这项政策将有效解决异地看病、跑腿报销、垫付治疗费的问题。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副主任黄华波： 参保人员只需要支付按规定由个人承担的住院医疗费用，其他费用由就医地经办机构与定点医疗机构按照协议约定审核后支付。 截至今年5月，除西藏之外，全国各省份已均正式接入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有160个统筹地区和1008家定点医疗机构已经开通了系统，其中北京、天津等地已全部开通。人社部副部长尤军表示，要在9月以前确保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全面启动联网运行，在线备案人员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全部实现直接结算。 各省份要全部接入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90%以上的地市接入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承担异地就医任务重的医疗机构80%以上接入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预付金、结算资金如期拨付到位。 全国打击治理伪基站和黑广播工作座谈会昨天在山东济南召开，会议分析了当前伪基站和黑广播违法犯罪活动的新特点，研究护航打黑的联动工作机制。央广记者王成林、山东台记者姜文超报道。 工信部无线电管理局副局长宋启柱介绍，今年1月至4月，全国无线电管理机构配合公安等部门查处了伪基站案件359起，查处黑广播案件1235起，其中黑广播干扰民航案件43起。 总体态势都是属于那个下降的趋势，特别是伪基站、黑广播呢，整体来说是可控的状态。那现在主要出现了小型化、智能化、便携式、隐蔽性更强、移动性更强。 一直以来，由于现行法律对伪基站和黑广播违法犯罪情节严重程度如何界定没有明文规定，造成在打击治理过程中对嫌疑人难以量刑的情况，这也是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对此，公安部经侦局电信网络犯罪侦查处副处长郭威说，目前相关司法解释正在研究制定，一旦出台将大大提高打击力度。此外，对目前比较突出的黑广播干扰民航专用频率的问题，郭威表示，公安、无线管理、民航等部门将不断完善联防联动机制，确保民航安全。 这个机制是快速联动的，齐抓共管，对黑广播和伪基站干扰民航啊和这个 飞行安全这个行为啊，持于零容忍态度，绝对说是不能够有任何闪失，让它出现造成危害。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中国气象局预报，今年高考期间，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适宜，无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央广记者刘乐报道。 2017年高考将于6月7号、8号、9号三天进行。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司长发言人张祖强介绍，高考三天，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适宜，无大范围的高温天气，降水强度较弱。 对于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气温还较常年偏低，最高气温只有22到28度。温度偏高的地区的话，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江南、华南等地，最高温度30到34度，适于考生这个参加高考。那么从降水来看的话，7号全国降水的强度相对来说比较弱。那么从8号开始，在陕西的东南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的北部啊，有中雨，局地有大大暴雨，并伴有雷电。所以考生在去考场的路上，这个预留一定的这个富余时间，不要因为这个降雨导致交通的影响了这个按时参加高考。 未来10天，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无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期间，中东部地区降水增多，最强降水时段在3号夜间至6号及8号和11号。 从6月1号开始，福建大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造成部分乡村受淹、景区关闭、道路塌方、溜方和多地电力线路中断。福建省防止启动防暴雨三级应急响应，转移受威胁群众50000余人。请听央广记者张子亚、福建台记者高荣、龙岩台记者陈许露的报道。 昨天，福建省南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共有29个县市区的213个乡镇降雨量超过50毫米，其中53个乡镇超过100毫米，以连城县新泉镇180.6毫米为最大。这次降雨致使连城部分农村公路塌方溜方，其中曲溪乡多处道路溜方。此次暴雨还造成连城停电近万户。灾情发生后，供电公司第一时间派出技术人员赶赴现场抢修。连城供电公司曲溪供电所所长江传勋。 内山的话有600多户直接受影响没供电，但目前的话基本上是恢复了供电，那现在还要继续开水降差。 截至昨晚，还有1843户未恢复供电。连续2天的强降雨还致使福建部分的景区关闭，武夷山景区漂流项目已暂停2天。福建省防止启动防暴雨三级应急响应，全省共组织转移受威胁群众5.21万人。据预报，今天福建南部还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漳浦县防止已启动防暴雨洪涝三级应急响应。截至昨晚，福建全省各大江河水势平稳，没有重大灾情和人员伤亡。 因其随意取食、菜品种类丰富等特点，自助餐受到不少食客的青睐。但记者调查发现，北京部分自助餐厅依旧未能走出浪费重灾区，人去盘空并不能完全做到。餐饮企业普遍缺乏推广光盘行动内在动力。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一家人均消费超过240元的海鲜火锅自助餐厅，有客人告诉记者，为了吃回本，一般都专盯鲍鱼、龙虾、螃蟹几种，一拿都是十几盘子，勤拿少取、浪费扣钱的广播也被鼎沸的人声淹没。 浪费的人好像不是特别多，毕竟压着100块钱。 浪费的人也挺多，一般来这里有的喝酒啊、聚餐啊，那个喝的很嗨的那种。 就忘了。 有。 一桌十几人的客人喝尽兴后准备离开，桌子上落满了尚未下锅的整盘鲍鱼。服务员说，按规定这些海鲜必须全部扔掉。 我们放桌子上你都得扔啊？ 对，只要上桌子都扔。 只要上桌子都扔。 不光说鲍鱼、火锅的皮皮虾，只要活的，反正不光活的、不活的都扔。 自助餐的饭菜光盘率能够达到多少？餐厅每天打样之后有多少食物被浪费掉？对于这些问题，记者在北京采访到的几位餐厅经理或负责人大多语焉不详，不愿多说。 这种基本上没算过， 没算过。 对，没算过。 北京某知名连锁西餐自助餐饮公司企划部负责人直言，光盘行动和公司理念是对立的。 因为这个避免浪费跟顾客体验，我觉得永远是对立的。我们其实一直在追求的是顾客体验。 倡导光盘行动，不少餐饮企业缺乏内动力，理由是吃力不讨好，减少浪费，算好节约账单。从前厅到后厨，从采购到烹饪，精细化管理或许是另一条出路。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18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原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原主任孙怀山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决定给予孙怀山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18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最高检昨天公布，经审查决定，依法对司法部原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卢恩光以涉嫌行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山东省和威海市公安部门昨天通报，威海509客车起火案件是一起司机人为实施的放火案件。经侦查，这名客车司机因短时间内加班补助夜班费被接连停发，致使其工资收入骤减，心怀不满，遂从加油站购买汽油并携带上车，于案发当日在车内实施放火行为。 近日印发的财政部关于坚决制止地方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法违规融资的通知明确，严禁将建设工程作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严禁将金融机构、融资租赁公司等非金融机构等提供的融资行为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 由中国记协组织的2017年全国新闻界夜班编辑重温新闻史迎接19大采访调研和业务交流活动昨天在江西瑞金启动，来自全国新闻单位的78名夜班编辑在5天的时间里，通过专题党课等形式继承和发扬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还将实地采访调研、宣传报道老区的红色故事、脱贫攻坚故事和改革发展故事。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昨天表决通过了实现天皇退位的特地法案，该法案7号起将在日本参院特别委员会启动审议，预计9号正式通过成为法律。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2号下午，日本众议院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实现天皇退位的特例法案。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设想退位的时间为2018年12月等。据悉，1号，日本众院议院运营委员会在表决通过特例法案时，通过了附带决议，要求日本政府讨论作为皇室成员减少对策的创设女性公家等。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高红表示，这将从客观上减少对改变日本皇室女性身份的阻力。 日本历史上啊，多次出现过女天皇，只是到了明治维新以后做了一个新的规定，要由天皇让男丁直传。从今天的政治设计上讲呢，如果为这个将来天皇家族的变化做出更多的安排的话呢，恐怕今后它会减少政治上一些限定性或者是一些变动时候的阻力，它客观上有这样一种效果。 由于日本皇室女性不能继承皇位，而且皇室女性如果嫁给平民将失去皇室身份，导致日本皇室成员人数越来越少。近年来，有关修改日本皇室关于女性限制的规定，在政坛和民间的呼声越来越高。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刘百轩、方亮，主播文琪、忠诚。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70度原浆，20年窖藏，霸王醉。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